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5日，沙田两车相撞，司机落车理论期间被驶至货车撞倒，一死一伤。 卫生署指15至84岁人士中约32%人肥胖，呼吁市民将步行融入生活。 人大会议今日开幕，闭幕后不设总理记者会。 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科罗拉多州无权取消特朗普参加总统初选资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1，3月5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喺沙田大老山公路咧发生一宗嘅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喺寻日朝早喺大老山公路咧就切线嘅时候咧，就同一架私家车咧轻微碰撞，咁其后两架车咧就停咗喺中线嘅。根据网上流传涉事的士个车尾镜头嘅片段咧，睇到啊，的士喺快线切入中线嗰阵咧，就同喺中线行紧嗰架白色私家车碰撞啦。咁其后咧就的士收慢啦，停咗喺中线啦，而私家车亦都尾随嘅的士咧停咗落嚟啊。咁其后咧都睇到佢着咗个死火灯嘅咁。个的士司机同埋个私家车司机都先后有落车，似乎喺片段度咧都睇紧佢哋，睇下嗰个损毁嘅情况啦。落咗车超过咧系一分钟嘅咁，侧边亦都有多架车行过啦。不过其后就见到一架嘅货车中线驶嚟咧，就撞向嘅私家车，以及系私家车司机同埋的士司机。咁最终嘅的士司机咧，就系伤势严重，而私家车司机咧系其后不治嘅咁。今次呢件事都令到大家关心，究竟如果遇到一啲嘅交通意外嘅时候，或许未必有一啲人命傷亡，但係當中如果係涉及一啲輕微嘅損毀，其實應該點處理呢？應唔應該即刻停呢？或者應該視乎咩情況呢？咁大家有冇留意到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呢？由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涉及到一啲交通意外、道路安全嘅情況嘅咁。電話旁邊咧，請你一位嘉賓一齊傾啊！有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都係中國香港汽車會副會長李耀培，早晨。 早晨， 萧乐文。早晨，李耀培，有冇留意到寻日呢件事，或者睇咗嗰个嘅即系车尾片段嗰、那个应该系相信系呢件事啦吓，嗰、那个片段嗰个嘅情况咧，你自己点睇呢件事咧？又 嗱，琴日即系发生呢、這个属于一个严重嘅交通意外啦，咁啊非常之不幸嘅。咁呢度咧，我只能够咁咧讲一句咧，就香港嘅揸车人士咧。不論即係話對於呢一個快速同埋高速公路，如果遇事嘅時間嗰、那個安全嘅做法係好薄弱嘅。 嗯， 因為一般嚟嘅香港比起外國咧係少啲高速公路嘅。咁所以如果遇到事嘅時間，究竟有啲咩叫安全嘅做法咧？又或者好似撞車嘅我哋嘅貨車司機咧，好多時咧香港揸車咧好熟路，咁佢咧有機會咧就叫做掉以輕心。咁、所以我哋喺道路安全议会成日都讲咧，专心、留心，唔好分心。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香港人揸车咧，经常会犯嘅事嘅。 嗯，要专心，要留心，唔好分心，呢个系正确嘅态度啦。不过就翻睇今次呢个嘅交通意外，其实睇翻嗰个的士司机停咗喺中线啦，虽然，但系其后私家车司机喺佢后面都打咗死火灯噶，咁系咪都叫做做足咗，或者起码做咗部分嘅应该做嘅措施咧？咁点解仍然会有今次嘅情况出现咧？ 嗱，大家都要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嘅。交通意外咧，好多时大家咧都话，系我哋即刻要停车，即刻要报警，或者咧我哋即刻要落车要理论嘅。嗱。這個、呢一個咧，如果係喺一啲即係市區啊，或者唔好擠塞嘅路咧，你可以咁做。不過咧，嗱，大家要記住，交通意外除咗有人受傷，即係包括司機啦、乘客啦，或者路人嘅受傷，咁你架車咧就必須係要停低，唔可以再喐啦。咁打死火燈，第一個步驟咧就要報警，話翻俾警方聽嗰個位置。 咁樣呢，一般呢，因為香港個範圍呢比較窄，兩三分鐘呢我哋交通警員呢就會到場呢係指揮交通，咁呢個係最好嘅。好啦，咁如果一啲輕微嘅交通意外冇人受傷，好似昨日嚟計好明顯啦，的士也好，私家車也好，一個好輕微嘅碰撞，咁呢未必導致係需要係立即要停車要理論嘅。咁所以昨日佢哋做錯咗呢，就係話哦，嗰、那個的士司機可能嗨到人，咁嚟計呢佢慢慢慢慢呢咁就停喺中線，後面嘅私家車呢佢又冇一個意識嘅安全，咁就跟住呢一架的士呢停低，咁呢個呢非常之危險。因為喺一個叫做我哋叫快速公路啦，即係昨日嚟計三線呢80公里。咁換個說話講呢，佢仲企喺一個好危險嘅位置，包括呢車嘅中間呢，就算你企喺車頭呢，昨日好明顯嘅嗰、那個意外發生之後呢係叫做打保齡，不論你企喺車嘅車尾中間或者車頭嘅位置呢，打保齡都會散晒嘅。咁所以呢一個呢，呢個係一個好唔好嘅經驗俾所有嘅司機呢留意呢我哋自己嘅自身嘅安全。咁所以如果一啲輕微嘅交通意外係無需要停車嘅時間呢，又或者大家可以停埋喺逢係快速公路呢都有啲叫路肩。好似昨日嚟計呢三條線呢，左邊慢線有路肩，包括快線都有路肩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能夠選擇得到呢停喺左邊嘅慢切線嘅路肩上高，打翻四顆燈。如果要理論要涉及賠償嘅，打四顆燈之後咧，係落車，但係我正話都講嘅，唔好企喺車尾，唔好企喺車中間同埋車頭。正常咧，如果有石博位嘅，企喺石博位咧，好似琴日嚟計咧，有防撞欄，防撞欄嘅後邊咧。如果真係冇防撞欄嘅後面，都係要企喺架車嘅左手邊。因為佢始終就係路肩咧，有好多啲快線嘅慢線嘅車咧，有機會都碰撞到嘅喎。咁起碼嘅時間咧，喺個自身嘅安全咧， okay. 就能夠咧可以減輕、減輕再減輕啦。 你頭先講個情況，可能主要喺啲快速公路度啦。但我想搞清楚就係，譬如如果真係發生交通意外，佢真係要落車啦，係咪企喺車尾點都安全過喺車頭？起碼人哋睇到你，定係？定係即係譬如喺一般嘅馬路嗰個情況係咪有啲唔同咧？企嘅位置安全程度， 我諗第一切記唔好企喺車尾，切記唔好企喺車中間同埋預示架車嘅車頭，佢哋諗住有個車頂住啊嘛。但係撞車就係撞車，好似昨日嚟計，就個貨車嘅司機冇留心、冇專心、冇一個意識啊！你坐企喺佢車尾一樣夾到你，係咪？咁所以我正話都講得好清楚咧。第一，盡量唔好留喺架車上高，因為留喺架車上高都係危險嘅。因為架車停低咗咧 ，even 咧你可能甩咗個安全帶，咁咧撞車咧都會做到一個二次嘅受傷。咁如果要行出嚟嘅時間咧，第一一定係喺慢線或者路肩左手邊，即係車身邊。又或者最好就係話喺防撞欄嘅後邊。或者啲石博位嘅高位，呢啲係比較安全嘅。咁、 okay. 咧，因為喺揸車咧，撞車嘅時間真係唔知道點樣撞法，咁所以咧，儘量唔好企喺啲危險嘅位置啦。 不過有時會唔會嗱，即係頭高速公路啦，好多時候都有嗰啲叫做避車處啦，或者叫路肩啦，咁可以停一停啦。好似你咁樣最理想就停埋一邊啦，就唔好喺中間啦咁。咁但係的確有時有啲馬路位，我舉個例啦，可能落車嘅轉彎位。嗰啲位置都好難睇嘅喎，係咪就咁停喺左邊就已經係叫做安全咧？可能都落到嚟先至睇到嘅，尤其是轉彎位真係可能好多盲點 嘅 喎。咁 啱嘅，啱嘅、所以我正話都講啦，如果架車冇人受傷嘅，其實你係可以駛前啲或者係甚至咧好快脆寫低自己嘅，即係大家交換咗車牌咧。其實就係話，如果係冇人受傷咧，可以自行處理。第一，你有即係撞車彈得雙方嗰個電話咧，其實可以電話溝通啦。甚至咧，你預時24小時咧，就向最近嘅警署去備案。咁備案時間咧，你發生咗咩事，可能係涉及賠償或者等等。咁呢一樣嘢咧，亦都不失嘅。 所以你正話講，如果你轉彎位明知都危險嘅，你停起就算路肩都好，或者路博位後面好容易揩到你，咁你咪行前啲啦。 Okay. 甚至再使遠少少嘅時間喺避車處啦，或者一啲影線嘅上高咧，咁一定喺左手邊停低咧係好過喺中線或者快線上高停低，因為咧如果喺快線咧，因為後面啲車好快啊，有機會咧睇唔到咧，或者睇到之中。避到可能最後都有機會有輕微的碰撞，都會導致你人命的受傷的。 點睇有啲司機可能喺發生完意外之後都可能好茫然啦，或者未必好冷靜啦，有時又驚可能人哋蝦到我架車，咁啊驚佢走咗去，咁啊想快啲落車啦，或者起碼都諗住唔報警都好，落咗車起碼影咗相先。點睇呢一啲諗法又正唔正確嘅咧？ 呢個就我講咧，就以前可能正確好多年前。但系而家咧，第一好多人都仲有车 cam 嘅，头尾 cam 已经系原形不露啦。好啦，亦都有好多时有其他车影得到嘅，系嘛？咁甚至影唔到嘅时间，好似琴日嚟计，好明显啦。后边嘅私家车，你惊嘅的士走咗，咁除非你系惊嘅的士走咗嘅，因为咁嚟计，你咪望清楚行前啲睇咗个车牌，抄得个车牌先得啦。因为一般嚟计嘅话咧。撞車尾咧，坦白講翻，或者好似琴日咁嘅碰撞咧，一定係撞人車尾嘅唔啱啦。甚至好似琴日咧，架的士因為切線啊，喺快線切喺中線，揩到人嘅私家車。咁呢個咧有機會就話啊，架的士話喂你撞到我話，其實好明顯咧，佢喺快線冇睇清楚，切入去。中線，咁呢個好明顯咧，的士係唔啱嘅。咁當然最後嚟計，一定係個貨車唔啱啦，係嘛？個貨車冇睇清楚，最後撞到呢架私家車，再拱前去，咁即係所有嘅責任咧，即係嗰個傷亡嘅責任咧，最後咧應該都係個貨車司機嗰邊咧係會作一個賠償啦，或者係交通部咧。佢都會係有個責任咧，最後當然係架貨車嘅司機嘅責任啦。 OK， 好啊，同阿李耀培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李耀培咧就係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亦都係中國香港汽車會副會長。點睇今次呢一個嘅致命交通意外咧，涉及到一架嘅貨車啦撞咗落去咧，本身喺路中心發生個意外嘅私家車同埋的士司機，咁佢哋有啲輕微碰撞嘅，咁個的士司機就係受傷啦，咁另外私家車司機咧就係不治嘅咁，而涉事嘅貨車男司機咧就涉及到兩項嘅危險駕駛罪咧係被捕嘅咁，1872311休息一陣。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想同大家講下就係預算案啦，呢幾日都有傾到嘅。咁啊，財政預算案都預計咧，撇除咗發債收入咧，政府其實係將會連續3年咧錄得曬字。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喺社交網站咧撰文啊，提到香港已經正式進入結構性財政赤字年代，佢係咁形容嘅。咁佢又話咧，預期咧稅收同埋賣地收入咧喺未來一段嘅時間都唔會理想啊。咁啊，憂慮咧將會係借貸度日咁。佢都關注到咧而家嗰個嘅高息嘅環境啦，如果政府話要係發債咧，那個債券回報咧要去到4-5厘先至吸引。提到話咧就能唔能夠輕易揾到咧去到成10厘回報嘅一啲投資項目咧去支持個還款需求咧等等咁。佢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唔應該咧透過發債收入咧應付日常開支。不過政府方面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都有回應啊，話政府預計經營帳户啦，以及係綜合帳户咧，分別喺2年同埋3年之後咧恢復收支平衡，咁市民唔需要咧係擔心出現財政嘅赤字，亦都重申咧發債係唔會用作支付咧政府嘅經常開支嘅咁。有關於條數啦，嗰個赤字嘅情況啦，請兩位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都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你好，早晨。 早晨啊。 先即係闊少少講啦，你自己點分析 話係踏入咗呢個結構性財赤啊，或者點分析而家即係政府入不敷支嗰個嘅成因咧？ 我諗呢方面咧，其實係應該即係盡快開展一啲比較深入嘅研究嘅，因為而家話佢係咪結構性咧，即係都可能言之尚早，因為都未有一啲好深入嘅即係分析。咁但係分析嘅嗰個方向咧，其實應該有幾個重點嘅。首先第一咧，就係我哋要考慮咧，就係乜嘢叫結構性先啦。即係結構性嘅話，即係我哋唔係周期性，而係真係已經即係個趨勢上面已經改變咗。咁如果你話我哋只係一個即係周期性嘅，會遲啲咧，過幾年經濟好咧，嗰個收入會增加翻嘅，唔會再財赤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周期性。咁所以呢個係第一點，我哋要搞清楚。咁但係喺結構性上面咧，的而且確咧係面對住一啲嘅壓力嘅。首先包括咧，第一咧，好明顯我哋個人口嘅結構改變咗啦，即係我哋個老年化嘅情況係慢慢出現，而且會喺之後幾年咧，即係會更加係快速。咁隨住個人口嘅老化咧，你自然必然係嗰、那個無論係醫療啊，或者係福利嘅開支，以至係政府嘅收入咧，都會有變化。醫療開支、福利開支會增加，而嗰、那個税收咧會減少，因為慢慢少人即係佢哋退休啦咁樣。咁呢個人口結構係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其實咧香港喺結構性嘅呢、這個開支同埋收入咧，其實應該好早嘅時候咧，就已經要去做要去做一啲研究嘅，因為點解咧？其實隨住我哋喺回歸之後咧，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市民對政府嘅嗰個需求咧，其實係期望亦都高咗，增加咗，希望政府做多啲嘢。咁但係同時間咧，我哋嗰個收入嘅模式咧，其實同喺回歸之前咧係冇乜變化。咁即係話支出嘅嗰個期望或者係要求多咗，而收入係冇變化嘅話，呢、這個其實係好早，自從回歸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有呢個變化，亦都係應該喺嗰個時候咧，其實有一啲嘅即係去檢視嘅。咁至於第三方面咧，就係、是、好明顯睇到咧，就係、是、一個國際形勢上面咧，過去嗰幾十年咧，其實嗰種嘅世界嘅地緣政治嘅關係已經唔同咗。咁呢個對於香港嘅嗰、那個角色又會有啲咩影響呢？以至就係我哋喺亞太地區，以至係全球金融市場當中嗰個地位又係點樣呢？呢啲咧都係值得去檢視咧，而呢啲都係會影響到我哋嘅結構性嘅，特別係經濟嘅結構，而因而帶嚟嗰、那個即係財政嘅嗰、那個即係嗰個結構性嘅組合嘅。 就咁睇，頭先你提到一啲原因啦，人口老化啦，即係可能社福啦、醫療衛生開支都會多咗啦，同時勞動人口亦都相對地少咗，可能税收就少咗。呢、這、一個格局，如果啦冇一啲可見嘅將來睇到嘅一啲收入大增或者開支大減咁唔係已經係睇到係進入咗結構性財赤咩咁？ 我諗呢個咧，你都要睇個程度嘅，因為你第一就係究竟有幾大幅度啦。第二咧就係即係你睇到，因為佢呢個大幅度嘅幅度而去有幾大影響。咁同埋咧，所以點解話呢個唔單止淨係一個即係財政嘅問題要去分析或者去應對，而係一個一籃子嘅考慮。因為你話可能我哋發覺即係而家我哋本地嘅人口老化啦，咁我哋會唔會大幅增加嗰、那個接納即係新移民嘅措施咧？咁樣咁而設立新移民嘅措施裏面，又會唔會可能某啲年齡嘅人，我哋會更加側重？例如我哋更加着重側重年青人，或者係一啲嘅甚至讀緊書嘅年青學生咁樣。咁所以呢度你睇到，其實已經係由財政嗰個結構去帶出咗，其實好多政府嘅政策應該一籃子去考慮，而唔係切割佢考慮嘅。由呢個財政嘅結構，我哋考慮到即係嗰個即係人口嘅結構，人口結構考慮到我哋係咪需要有新嘅移民嘅加入，咁新移民嘅加入，我哋考慮到年齡段，咁呢度已經係講緊移民政策，講緊係我哋嘅即係香港嘅嗰個教育會唔會成為一個更加開放，或者係成為一個合去吸引一啲年青嘅移民等等嘅問題咯。 暫時有冇見到預算案有睇到，譬如人口嗰個結構嘅改變，或者有啲咩策略去應對呢一啲嘅龐大開支咧？ 目前咧，即係同過去一樣咧，我睇財政預算案對呢個問題都未有一個好一籃子嘅即係應對同埋睇法。咁但係我自己嘅主張就係呢啲問題應該要盡快去即係去做出研究㗎啦。因為可以咁講咧，而家呢個經濟環境咧，未必係好大幅度去改變我哋嗰、那個結構性收入，即係特別係例如一個稅收嘅模式啊等等咧一個時機。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等個經濟周期好翻一啲嘅時候去推出啦， 咁係一定需要提前去做準備嘅。 OK， 好，轉頭翻嚟再傾下李浩然。李浩然係立法會議員，都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早九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强将发表任内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大会议程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今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大会亦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因应大会会议开幕，天安门广场一带保安加强，多条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大会在朝早近七点开放记者进入人民大会堂一带，而进入大会堂时需要经过严格安检，包括检查器材，亦禁止携带充电器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俗称超级星期二的前夕一致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可参加总统选举初选，推翻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早前以特朗普参与国会叛乱为由取消他在这个州参加总统初选资格的裁决。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指出，根据宪法，各州无权对联邦职位，特别是总统职位，执行宪法中被称为叛乱者禁令的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认为只有国会才能够对联邦官员和候选人执行这项条款。特朗普在裁决后在社交平台形容是美国的重大胜利，他之后又说希望这项裁决有助国家团结，但他亦猛烈批评四宗针对他的刑事案件最后的政治对手和检察官。四十几个国家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死亡事件要求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又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纳瓦尔尼的死负有最终责任。欧盟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克鲁森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代表四十三个国家就纳瓦尔尼死亡事件表示愤慨，认为显示俄罗斯正加速和系统性镇压反对派的迹象。俄罗斯必须允许国际社会对纳瓦尔尼突然死亡的情况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他们又对俄罗斯系统性打压公民社会表示担忧，敦促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人权和反对入侵乌克兰而被拘留的政治犯、记者和反战人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潮湿，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雾，日间温暖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潮湿，稍后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日经平均指数报39,952点，跌1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14.78美元，卖出2,11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50.47，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8，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5， 澳元兑美元0.6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0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咧，即系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意外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观塘码头。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常盛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佛光街咧，系佛光街啊，佛光街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常盛街嘅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丽围。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陈金枝中学对出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海围。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繁忙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志， 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想打开门口就生意兴隆，外商在香港发展，有投资推广处帮手，轻松啦！电视节目《讲商机，讲机遇》，每集邀请世界各地企业代表，分享点样凭借投资推广处的专业协助，成功打入香港市场，大展拳脚。 今集睇下共享办公室 The Great Room 的发展。 《讲商机，讲机遇》，今晚7:35，港台电视31。 2024年3月5日，沙田两车相撞，司机落车理论期间被驶至货车撞倒，一死一伤。 卫生署指，15至84岁人士中，约32%人肥胖，呼吁市民将步行融入生活。 人大会议今日开幕。闭幕后不设总理记者会。 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科罗拉多州冇权取消特朗普参加总统初选资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讲到关于预算案啦，成个嘅财政状况啦，除咗讲到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啦，喺社交网站啦撰文提到话香港已经正式进入结构性财政赤字嘅年代。其实佢喺文章入边咧都提到嘅，就话预算案啦增加收入嘅措施咧系杯水车薪，咁啊提到包括话推呢个薪俸税啦，同埋个人入息课税咧两级制，并且引入住宅物业差饷累进制，咁啊提到话两者咧每年增加的收入都不夠20億元，咁就話喺高息環境之下發債嘅吸引力咧，同埋回報咧，佢亦都質疑到呢一兩樣嘢咁。佢就話啦，如果係任由結構財赤持續啦，係咪同基本法對特區公共財政要量入為出呢個要求係相符咧？咁呢一個咧都可以問一問李浩然啦。李浩然咧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早晨。 立文你好，早晨。 头先提到啊，曾俊华呢一个质疑，佢话如果即系结构性财赤啦，佢形容啦系持续嘅话，系唔系符合基本法？即系应该就系讲紧107条啦，要量入为出嗰个原则咧，系咪相符咧？咁 基本法嘅嗰、那个所指出量入为出嘅原则咧，主要就唔系话用一年或者两年。而係咧，即係正如頭先上一次所講咧，其實如果佢係一個趨勢性嘅長期都係一個即係赤字嘅話咧，必然咧就唔係太過即係符合呢個原則。咁但係如果啊，即使係可能持續有幾年，咁但係佢係一個周期性嘅話咧，咁仍然都唔會話係即係抵觸到嘅。咁所以好明顯咧，就係我哋兩位嘅財政司司長咧，其實都即係好關心香港嘅而家嘅財政嘅情況啦。咁但係各自有唔同嘅判斷。一位可能就認為係已經係趨勢性嘅，一位可能認為係周期性。咁所以最有用嘅方式其實應該係即係盡快去展開啲深入嘅研究咯。 嗯，咁我哋其實應該嗱，唔好睇一年兩年啦。或者如果真係一個周期性幾年咁都可以接受，咁係咪都應該有一個限期呢？點樣先至睇到唔係周期性呢？或者我哋應該睇幾多年先至判斷到係一個結構性，係一個長期嘅赤字定係周期性？ 喺立法嘅角度嚟睇呢，就好難話定一個時間嘅，因為經濟嘅周期呢，其實唔會話三年就一定完，或者係四年一定完。但係呢，總體嚟講呢，即係經濟周期總會有一個大概嘅發展嘅即係狀況啦，咁所以我諗從立法角度好難去咁樣定，咁但係即係最主要就係睇翻即係同一個經濟周期應該要比較符合咯。 其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有回應到嘅，就話經營帳戶同埋綜合帳戶咧，分別喺兩年同埋三年之後咧恢復收支平衡咁。其實睇翻話，如果係唔計嗰個債券款項啦，去到2027-2028年咧就會回復盈餘噶啦咁。嗱呢一個其實都仍然喺任期之內嘅，即係如果話喺任期之內去到最尾嗰一年、最尾嗰份財政預算嗰陣已經係回復翻收支平衡，係唔係喺你眼中都算係符合量入為出嗰個原則咧？ 咁講咧，即係如果能夠盡快回復，或者係到好似你所講嘅喺財政司司長而家所講到任期結束嗰係即係恢復正即係唔係財赤啦，咁當然係即係讓人好歡喜啦嚇。咁但係即係話，我諗又唔可以話純粹就係、係咪一定喺某一任去做一個即係劃線嘅？ 嗯，即係都係好似你咁講，睇翻個週期，但我哋又唔知個週期係幾耐嘅咁。 我諗睇翻經濟周期啦，即係我諗亦都唔可能即係話太過分，因為例如你話如果真係非常之長時間，例如可能經歷日本嗰種嘅狀況嘅、個經濟情況，咁自然我哋就應該需要去有啲應對，就唔係話由佢繼續呢、個經濟周期咁長，我就都唔去做任何措施啦，唔係嘅，而係都必須要係就住嗰個經濟嘅狀況，起碼喺如果佢係一段長時間或者中長時間係咁樣嘅話，係某種狀態嘅話，我哋就需要有一啲嘅應對嘅措施，包括喺我哋嗰個收入嘅結構上面就應該有所反應咯。 OK， 嗰啲建議方面我轉頭先講，因為今次咧，其實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咧都講到有關啲發債方面，佢有啲嘅擔憂嘅咁。因為政府啊，現屆政府所講咧就係話預計2028-2029年咧嗰個發債金額咧只係佔本地生產總值嘅13%，就係遠低過大部分先進經濟體嘅。不過曾俊華咧就話。本港咧係唔能夠咧係大量印錢啦，角色上面係一個地方特區，唔應該咧係不宜啊嘅形容係不宜啊，係同其他嘅國家去比較嘅。咁佢提醒唔應該透過發債收入啦應付日常開支，亦都係避免債冚債，否則咧將會影響本港嗰個信用評級嘅咁。有關於係咪用喺政府經常開支咧，陳茂波已經提過係唔會嘅，發債唔會咁用嘅咁。不過咧，佢其實喺記者會度承認過咧，話發嘅債咧都係比较短期，部分系会偿还其他到期嘅债券嘅咁。如果咁讲，系咪等于所谓嘅债冚债咧？咁你又同唔同意曾俊华所讲嘅？ 首先第一咧，我同意曾司长所讲咧，就系喺发债上面呢个时间啦，我哋系要非常非常之注意，因为特别而家系一个高息嘅环境，同埋我哋睇到而家全球个经济咧系处于一个好脆弱嘅复苏状态。咁呢个复苏状态包括咗几个特点啦，包括第一就系好高息啦，第二咧就系一个低增长啦，同埋即系亦都系一个高通货膨胀嘅时代。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咩时机去用乜嘢嘅组合安排去发债，特别喺个息口上面咧，我同意阿曾司长所讲咧，呢个系要特别 特別去注意嘅。咁、但係同時間咧，我哋都睇到咧，即係陳茂波司長咧，佢所提到嘅就係我哋嘅債咧，其實嗰個方向只係會用於我哋一啲嘅建設，而唔係日常看日常帳目咧。咁呢個方向咧，我係好認同嘅。因為如果你日常帳目嘅話，就會好容易出現就係靠借貸度日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違反咗基本法嘅一個原則。咁而我哋而家發債嘅方向咧，都係一啲嘅基礎建設啦，包括好似過去我哋其實做過，例如機場三跑，又或者嚟緊可能北部都會區等等。咁其實呢個方向係啱嘅，亦都係值得支持。咁至於你話啊，可能係冚一啲嘅舊債，咁我哋就亦都唔可以咧去冚就舊債咧，就話係借貸度日，因為我哋都要睇下其實究竟佢冚嘅嗰啲債係啲乜嘢嘅類別。如果佢都仍然係屬於同一類建築類或者建設類嘅債務咧，咁其實就唔涉及呢個問題。咁而且事實上咧，即係我諗。即係每個地方有佢自己嘅特色啦。更加重要就係兩個原則。第一就係究竟政府佢嘅嗰個發債能力，呢個發債能力包括咗佔我哋自己本身整體 GDP 啦，佔我哋政府嘅即係財政嘅狀況大概一個咩比例咧？以至就係我哋自己未來嗰個經濟嘅結構同埋發展係咩嘅模式同埋咩嘅模樣同埋嘅預測咧？咁我諗呢啲因素咧都係影響緊一個合理嘅即係所謂發債嘅嘅嗰個量嘅。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其實更加重要咧就係其實如果通過一個發債嘅模式咧，其實亦都可以一方面咧係做出一個所謂嘅即係發呢個債券嘅市場啊。咁呢個係一個製造一個市場，一個新嘅金融嘅市場嘅模式手段嚟嘅。咁同時間咧，其實通過發債咧，某個程度亦都可以推動緊一啲嘅產業。我哋而家睇得比較多咧，就係做緊一啲嘅基礎建設啦。咁但係其實唔少嘅地方咧，佢哋都通過發債咧，其實係推動緊某一種嘅新興嘅產業。即係例如我政府想推動某一類嘅創科產業，可能咧。都會有一啲地方咧，其實係通過呢啲手段咧，係就專門係有啲債券咧，係推動呢一類嘅產業咧，咁讓大家一齊去參與個市場嘅發展嘅。咁所以我諗就發債要係一個方向，亦都符合而家我哋而家即係呢個經濟嘅即係狀況嘅。咁但係一定要好小心頭先所講嘅嗰啲一啲嘅原則同埋一啲安排，以至係佢嘅用途方向等等咯。 有關政府嘅財政狀況啦，而家就係赤字嘅短期內都咁。自己點睇187231、187231二線一路開放住嘅咁。另一個頭先阿李浩然都提到啦，如果係發債係用喺一啲工程基建項目上，你都支持嘅係咪？但係呢一個會唔會都有一啲嘅風險咧？譬如工程成日都有機會咧會超支啦，會延期啦，或者土地價值而家都可能係大家都會係擔心呢一啲，亦都會可能係咪影響發債之後嗰個回報，從而影響到政府嘅收入咧？咁點睇呢一個憂慮咧？ 我諗呢個係一定要隨時都要關心嘅。包括你頭先所提到咧，就係土地個價格，其實就係香港整體個資產價格問題啦。咁但係即係調翻轉去睇咧，其實呢啲亦都可以話係可以話係一個問題，亦都可以話係兩個問題。因為嗱，發債一方面係嚟即係增加我哋嗰個即係融資嘅渠道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可能性啦咁樣。好啦，呢個係收入一端嚟嘅。咁至於你話啊，可能基建或者係一啲建設項目成日都出現一啲嘅超支或者誤時咧，呢個係支出嘅嗰個骨端嚟嘅。咁所以其實點解話係兩個問題，亦都係一個問題咧？因為一方面咧，其實你呢個就本身一個一入一出啦嚇。但係調翻轉嚟睇咧，就正正因為有一啲咁嘅即係債務上面或者係個融資上面已經出現嘅安排咧，其實亦都迫使喺嗰個工程嘅監管啊，或者係嗰個時間表，包括個時間表，又或者係嗰個工程嘅進度啊，其實都應該有一個更加好嘅所謂即係 auditing 啦，即係一個管理啦咁樣嘅。 最後就想問啦，即係喺而家咁嘅財政狀況啦，你覺得喺收入同開支應該做啲咩功夫先至係唔好步入一個即係結構性財赤嗰個嘅階段咧？ 我諗咧就首先第一咧就係、喺而家嘅經濟周期咧，的而且確就唔係好適合咧去開徵一啲嘅新税種，又或者係即係大幅嘅加税。因為我諗一方面咧就係政府有即係財政嘅壓力咧，市民咧其實同樣地咧都有呢個壓力嘅。咁我諗市民嘅壓力一方面涉及到生活啦，亦都涉及到咧其實市民嘅消費。咁如果進一步被即係因為要搞税少咗消費力咧，其實對個整體經濟咧都係得不償失嘅。咁我諗呢個咧係第一個即係原則。 第二咧就係點解我成日都話需要盡快開展一個深入嘅研究，唔單止係公共財政，而係成個香港嘅經濟結構同埋未來嘅方向咧。因為其實我哋嗰個所謂結構性嘅即係財政狀況咧，係同我哋嗰個經濟結構係掛鈎嘅。我哋有一個乜嘢嘅經濟結構，就應該有一個相對應能夠確保我哋有穩定同埋可持續收入嘅一個即係稅收或者收入嘅結構。咁喺呢方面，正如上一次都講過咧，我哋其實喺回歸以嚟都未做過一個大規模嘅檢討。但是個社會市民對政府的即開支，以至是我們的收入，其實收入沒有變，但開支的已經是很大變化。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即收入和支出，其實那個結構已經改變了，但是我們沒有做過一些比較即大規模的研究，怎樣能夠令兩者是即比較相配套、相配合的。那我想這個呢是即需要盡快去做研究，這個是即第二點啦。咁至於第三點呢，其實最重要呢就是究竟我哋而家香港經濟未來嗰個方向可何從呢？咁我哋未來嗰個產業會係有啲乜嘢呢？其實好多時呢都可以通過財政手段，包括例如我哋喺財政預算案嘅稅收上面呢，其實可以去推動，包括會唔會有啲嘅新興嘅產業我哋會更加大力支持啦，會唔會利用一啲嘅即過去嘅一啲即香港優勢我哋去推動啦。例如我自己今次喺財政預算案的諮詢裏面，我都提到就係我哋會唔會好似即係過去紅酒減税啦，30度以下酒精嘅税酒税我哋減咗之後咧，讓香港成為世界最重要嘅其中一個即係葡萄酒交易中心。咁會唔會我哋其實趁住而家全世界對於白酒開始個銷路增長得好快，我哋都喺即係令到烈酒税我哋都開始減，令到香港有機會喺呢個方面能夠成為世界嘅即係中國白酒嘅交易中心咧，咁貿易中心咧，甚至係啲烈酒嘅交易中心。咁其實呢個都係基於貿易，而我哋過去嘅一啲嘅優勢而推動一個新興產業嘅出現，咁我諗呢啲咧其實都係值得我哋去即係去通過財政嘅手段，通過財政預算案咧係去推動嘅。咁所以總體嚟講，我哋唔單止係即係財政預算案唔係淨係一個即係我哋屋企香港即係使錢花錢嘅一個即係好靜態嘅工具，更加多咧其實佢同時咧係起住一個推動經濟發展同埋揾方向嘅一個手段咯。 OK， 好，唔該曬李浩然，同你傾到呢度。李浩然是立法會議員，亦都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剛才就跟他講到政府的財政狀況，而這個亦都跟討論到是否結構性財政跟人口成個結構是有關係的。最新一些政府數字看到勞動人口參與率方面1985年的時候去到 64.7%， 那跌啦，去到早前就公布上年11月去到今年1月，上年11月至到今年1月那個比率跌到 57.1%， 這個講的是勞動人口的參與率。有一些估算都說去到即是本世紀中香港會成為全球人口最老化的地區啊，咁有一啲嘅數字嘅估算係咁樣嘅，去到2046年啦，呢一個嘅65歲或者以上咧嘅人口佔比咧，係由2021年嘅20%去到2046年咧增加到36%嘅咁。有關於另一個年齡群組啦，15歲至到64歲呢一個人口咧，就會由2021年咧係佔比咧68%。降到去2046年咧，係57%嘅呢一個政府統計處一啲數字上面嘅預算啦。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人口嘅結構啊、老齡化等等啊。有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早晨。 早晨，蕭樂文啊。 早晨，教授。點睇最新呢一個勞動人口參與率先？頭先都講到啦，最新數字57.1%，80年代嗰陣64.幾喎，嗰陣點睇呢個數字咧？個影響係點樣咧？ 我想最主要来讲呢，就是由60年代出世的那班人呢，就已经由2020年开始呢，就踏入这个退休年龄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呢，就因为1960年代出世的人呢，我们都每个妇女都生4至5个到啦。咁所以其实就最主要的人口结构呢，是到了即是20年开始呢，我们那个即是所谓劳动人口或者到踏入退休年齡咧，就比以前都係多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講緊咧，就57.1% 咧。其實最主要，如果你同其他國家比較咧，我哋做得會比較冇咁好咧，尤其是即係60歲以上嗰個就業嗰個百分比啦，同埋婦女嗰個就業 百分比咧，都係比其他就依個西方國家或者係喺我哋鄰近嘅國家咧就為低 嘅。嗯，一陣先講下，譬如針對呢兩個群組，可以點樣令到佢哋會唔會可以繼續喺勞動市場啦？另一個數啊，先講到一個遠啲嘅數啊，講緊去評估到2046年啊，本世紀中啊，嗰、那個65歲或以上嘅比率係佔人口比例去到36%喎，呢個對成個社會有啲咩影響咧？人口老化嘅情況？ 咁其實就好簡單啦，即係如果你話你65歲或以上，由而家嘅 20% 至到36% 嘅時候，無論我哋嗰、那個即係所謂叫做即係生產者咧就會少，使用者就會多啦。咁就相對嚟講，咪對於個醫療啊，呢、這個社會福利咧，就都會係會就係、是、增加啦，但系咧，我哋要睇一睇咧，依36% 系咩嚟嘅？就系、是、由而家嘅估算，系根据而家嗰个情况咧。所以我话，如果我哋唔想喺2046年有36% 嘅时候咧，就应该系今天咧就要做一啲嘅措施咧，就令到依个无论系加快个速度啊，同埋个幅度咧，系都能够系有少少调校啦。 嗯，点样做咧？系咪引入一啲外来嘅人口，定系咩意思咧？ 我諗係兩方面咧，其實即係而家香港即係踏入一個所謂叫急劇老齡化嗰、那個嗰、那個社會嘅時候，其實我哋一方面咧就可以能夠吸引啲即係外來嘅人啦，而另外一方面嘅時候咧，其實喺過往兩三年咧，你都會睇到其實有好多人都係移出。就是、香港而移出香港呢班人嚟講嘅時候咧，都係大約20至49歲，同埋咧就加埋佢哋嘅小朋友。咁所以其實呢一班人嚟講咧，亦都係直接咧對香港嗰個老齡化咧係產生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好細嘅影響嘅。 嗯，除咗話喺嗰個人口上面，你自己覺得呢一個人口老化或者個數字睇到係唔係一個好迫切嘅風險啦，或者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啦？喺頭先都講到嗰、那個剛才同李浩然傾咧，就講到政府嗰個公共財政啦，呢、這個亦都影響到成個政府嗰個嘅開支啊、收入等等嘅咁。你覺得因為而家有啲人討論啦，譬如長者越嚟越多，人口老化喺一啲長者嘅措施方面咧，開支係咪都要諗下點樣先至叫持續咧？甚至係咪有啲水位係減咧？咁點睇呢啲嘅講法咧？應唔應該向呢啲方向研究咧？又？ 我谂唔单止系单单做个研究，系实在有啲实际嘅行动就系去做。譬如你睇翻起今年因为过千亿嗰个赤字咧，咁虽然就系政府就比较乐观啲啦，即系喺未来两三年咧就可以平衡翻。咁但系我即系如果你睇翻而家嗰个轨迹嘅时候咧，即系我哋仲未睇得到，即系佢哋用咩方法系能够去可以平衡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开源同埋节流系紧要。咁其實喺政府嚟講就好好彩啦，即係以前都積聚咗好多錢啦。但係點樣去好好地去運用咧，係緊要。即係我唔覺得咧，如果將啲有需要的人嘅嗰啲服務，如果你拎走咧，其實都係不對嘅。但係咪有另外一啲方面係能夠係更加係精準啲去做，或者減少呢個浪費咧？呢個都係好重要個課題啦。 例如咧，譬如而家話檢視2蚊優惠，咁算唔算係符合話即係有啲位都可能要檢視嗰、那個。 唔係，其實檢視嗰個2蚊優惠，其實我哋都係講緊係即係個即係100億嘅事啦。咁其實以2蚊本身嚟講咧，亦都產生咗好多嗰個社會作用嘅，即係令到啲長者係能夠係無憂慮嘅去即係去俾佢哋嗰個生活空間去擴大啊。其實依樣都係好，但係喺個2蚊裡面嘅時候咧，都有好多細位咧就係可以去調校。譬如我哋嗰陣時就講到，喂，如果你係叫嗰啲所謂服務提供者嘅時候，而且你係等於係一個集體購買呢個服務啫嘛？點解我哋唔可以有一個即係折扣咧？係即係一個回贈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以商營商，即係如果冇2蚊嘅時候，我哋都唔相信咁多長者會咁踴躍地出嚟去就係周圍去用呢啲服務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位係政府係能夠要諗深啲、諗多啲咯，即係唔好即係如果我哋講得比較差少。就唔好咁懶啊！即係要去諗深啲去啦，即係我哋點樣係能夠喺有限嗰個資源裏面嘅時候，係發揮個最大嗰個作用啊！ 即係你心目中都覺得唔係話長者嘅開支就一定唔可以喐嘅，唔可以即係諗去節流啊，去減嘅，都可以有啲水位係諗一諗嘅。 系啊，而家你見到有好多你就你冇人係依個嗰、那個長者醫療券啊，咁你會見到有好多嘅濫用啊，有好多俾人 俾一啲即係服務提供者去剝削嗰啲長者啊，以至到就當呢個香港政府好似個自就好似個自動櫃員機嘅咧，不斷喺度撳錢嘅時候，係反而咧政府嘅錢就用就係、是、用咗，但係長者嘅服務咧冇相對地咧就得到呢個提升。咁其實呢樣嘢咧先一個我諗係最大嘅浪費啦。 我哋九點鐘之後再傾一傾，譬如頭先講到點樣令到個勞動人口，包括一啲長者或者婦女去投入落去啦。有人提議，譬如針對長者係咪可以即係退休年齡嗰度再諗一諗，去點樣延長啊？咁轉頭翻嚟，我哋再同教授傾啊嘛。轉頭翻嚟咧，就有葉少輝，啱啱傾過都係佢嘅，咁啊，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轉頭翻嚟再傾。2024年3月5日，沙田两车相撞，司机落车理论期间被驶至货车撞倒，一死一伤。 卫生署指15至84岁人士中约 32% 人肥胖，呼吁市民将步行融入生活。 人大会议今日开幕，闭幕后不设总理记者会。 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科罗拉多州冇权取消特朗普参加总统初选资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劳动人口参与率啦，呢个都同整体成个嘅人口结构有关系啊吓。劳动人口参与率高咧，亦都系有机会对成个经济嘅增长啦，或者喺政府成个财政嘅收入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影响嘅。1985年去到64.7%啊，劳动人口嗰个参与率，咁啊近年一路跌啦。最新嘅数字，上年11月至今年1月呢一个嘅劳动人口参与率咧系跌到57.1%嘅咁，繼續同葉兆輝教授傾下。電話旁邊有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早晨，教授。 早晨，蕭亞文。 頭先咧就一路講緊啦，咁我見到你哋咧針對一啲譬如長者支援長者嘅公共政策咧，你哋有建議嘅，就話係咪加入一個叫市場分擔安排？可唔可以講下你嘅諗法係點？即係舉個例，譬如獎薪津或者生果金或者啲2元優惠，點樣引入一個叫做市場分擔咧？點樣做咧？ 嗱，我諗我係特別係提嗰個2元嗰、那個乘車。嗰、那個優惠啦，因為其實依個都係接觸緊，我哋講緊而家係有成多個，差唔多有200萬人咧，就會係受到依一個資助嘅。咁嗱，因為依個係一個好大個嗰個數量嚟嘅，而依、這個津貼咧，亦都引致到咧，就係依個好多嘅60歲或以上嘅人士咧，都會出嚟去使用依一個公共。嗰、那個交通啦，咁所以其實會增加咗好多嗰個生意個容量嘅，咁就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其實咧就應該如果政府係能夠令到嗰啲服務提供者咧係能夠係好似一個團購咁，就係能夠俾佢一個。俾一個優惠咯，因為而家嗰個情況係咩咧？每一年咧就政府佢哋啲費用不每一日每一年都會加增啦，但係咧每一次咧我哋仲係扣2元嘛，所以其實依個嗰個差額咧就越嚟越大嘅。即係如果我哋譬如講緊一個6折或者一個7折嗰個優惠嘅時候咧，就亦都不為過嘅，因為如果唔係咁嘅時候咧，佢哋亦都冇咁。多嗰個生意啦，咁、okay. 所以其實依個係一個即係純粹係一個喺資本市場或者係一個做生意嚟講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合理的一個要求嚟 嘅。都係講緊2元優惠嗰個計劃嘅，所以你哋講緊嘅市場分擔好。另外有一啲講法就話，頭先講到都勞動力可能慢慢下降啦。有人提到係咪放寬退休年齡或者延長一啲退休年齡嗰個諗法？你自己覺得係咪一個出路咧？又或者應該係延到幾多咧？或者而家長者要投入翻勞動市場，會唔會都喺個支援方面唔係好足夠咧？又？ 是啊，其實我諗係兩方面咧，就一方面咧就係講緊，即係話其實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強迫啲長者或者60歲以上人咧就再繼續工作，但係俾多佢一個選擇咧，即係話如果佢係願意，亦都有能力，或者佢個身體係容許嘅時候，可以繼續喺嗰個市場上面工作。但因為而家有好多嘢咧，係因為一啲公司一啲嗰個政策啊，或者佢係買依個醫療保險嗰度嘅時候咧，過咗60歲。可能有個大幅的增加，以致到就算請他的僱主都是有卻步的。 咁所以即如果係能夠去清理咗呢啲障礙嘅時候咧，就咁就最好啦。嗱，但如果你自己再睇翻咧，我哋喺其他嘅嗰個鄰近國家，無論係日本啊、南韓啊，或者新加坡，喺60歲或以上嗰個工作嘅嗰個勞動參與率咧，都係比香港係高嘅。咁所以即喺整體嚟講嘅時候，我哋點樣係令到一個更加包容嘅社會啊，更加係能夠嗰啲長者或者呢啲60歲或以上嘅人士，或者你俾佢一啲適當嗰個培訓啊，以至到咧就係能夠唔單止去繼續佢而家個工作，佢甚至有啲新嘅工種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咁嘅能力咧就去應付啦。 整體嚟講，你覺得香港嘅長者都願意係即係將勞動嗰個年期做耐啲，係咪咁咧？同埋你覺得如果啦，即係長者繼續喺個勞動市場，又應唔應該攞嗰啲公共福利金咧？咁樣？ 是啦，其实呢样嘢系一个好有值得去讨论嘅问题。譬如而家我哋讲緊就算攞呢一个所谓就政府嗰个 pension 啊，就或者嗰个退休金啊，或者成有阵时呢就喺佢自己有份工嘅时候呢仍然都系有喎。所以其实有好多某啲人士呢系得到一个所谓一个双循嗰个福利啦。咁所以喺呢度呢，如果能够喺唔影响咗个长者嗰个生活质素底下，同埋大家都有个共识嘅时候呢，以致到政府嗰、那个即係、就是、有限嗰个资源係能够即係能够帮到更加有需要嘅人士。 最后讲埋你先话妇女嘅劳动力係咪都有啲諗法，有啲建议呀？ 是啊，因为你会睇到呢就喺妇女嘅劳动力喺35岁或以之后呢係我哋跌咗落去呢係跌得几深嘅。which is 就係喺同其他国家嚟讲呢亦都係有比较。咁所以呢度就讲緊我哋根本喺香港嚟讲嗰个对妇女嚟讲我哋嗰个喺工作里面是不是一个所谓叫家庭友善的个工作间呢？因为其实有很多地方呢都是能够比妇女或者有小朋友那些妈妈的时候呢、是更加有弹性的那个就返工的安排啊，或者是能够令到即、就是在整个工作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是以至到即、就是那些妇女是能够是没有需要呢即、就是在工作同埋在照顾家庭上面是作出一个选择咁啦。 好，唔该晒叶少辉教授。叶少辉教授咧就系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讲到一啲劳动力嘅问题啦，包括一啲人口老化啦，同埋整体劳动力可以点样系令到更加多人可以继续啦，或者系投入个劳动市场嘅。1872311，一陈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 就我想讲财赤咧，就一环扣一环嘅。第一，我哋最主要个新力军嗰班咧，后生嗰班咧走晒啦。就走咗成10-20萬人啦，所以喺嗰個庫房嘅收益個薪俸税嗰度咧，亦都少收啦。其實我諗政府咧應該用科技咧去取替翻咧啲公務員啊，尤其是我哋警隊啊，因為黑暴嗰段時間咧招聘咗好多警員啊，所以喺個支出嗰度咧係好大啊。喺個你諗下每一個月政府嘅支出600多億，如果我哋喺嗰個用 CCTV 咧，去監察翻我哋依家多出嚟嗰啲警員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每一個月咧，每一年起碼慳翻20-30億。第二樣嘢咧，就我就唔同意咧，政府咧係發一啲短期嘅債券。我唔係好明點解我係財政司，我亦都唔怪佢，因為佢唔識經濟嘅。咁咧就發一啲短期嘅債券咧，係3年期嘅。點解我哋唔發啲中期嘅債券咧？譬如10年期嘅。是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那个间接或者直接啦，影响到我们那个个评级的，亦都会有机会呢是被人家追击我们的货币的。因为呢如果你发得太多的话呢，譬如发几千亿的债券的话呢，它会直接被外面那些冲击的。就譬如说你发债出来的呢是做一些基建啊房屋啊设施呢，不是用来冚债的话呢，我就同意的。但是呢冇辦法啦，我哋唔係好明點解咧？當時咧喺一個低息嘅環境，我哋嘅財政司加埋我哋嘅金管局、庫務局，佢哋完全冇諗過咧，係喺當時發一個債券嗰陣時候咧，即係長期嘅債券嗰陣時候，或者中期嘅債券嗰陣時候，而冚翻一啲咧係長期嘅嗰啲叫咩嘅公共開支嘅，或者 sorry 嗰叫做infrastructure 嗰啲嘢做嗰啲 基建， 而搞到依家咧。 就好似俾人哋質疑咁樣。嗱，曾俊華咧，佢所質疑嘅話咧，唔係冇道理嘅，因為香港咧係唔係一個係可以印鈔嘅地方嚟嘅，唔係好似美國咁樣咧，揸人哋周身債咧，佢可以不停咁樣印鈔。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啊，都講到成個財政狀況啊，亦都關心到發債啦，或者一啲公務員開支啊等等嘅情況嘅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同身體健康有關嘅肥胖嘅問題。衛生署就話咧，根據2020至2022年度一個人口健康調查報告，都睇到18至80歲人士入邊咧，有相當部分嘅人咧係屬於肥胖咯。詳細嘅數字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非传染病处高级医生梁美红医生，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你好啊，点定义肥胖啊？我哋用咩定义？ 是啦，咁咧，首先我哋讲讲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啦，咁对于亚洲成年人嘅体重分类嚟讲啦，咁我哋用平均体重指标噶，即系其实系讲紧你嘅体重啦，即系以公斤嚟计，除翻你嗰个高度以平方米嚟计，咁我哋得出一个平均体重指标啦。咁啊， 即系 BMI 呢个 系啦 ，BMI 啦，冇错啦。咁如果你个体重指标系高過或者等於25以上呢，咁係屬於肥胖嘅。而23至到25留下呢，咁係屬於呢個超重嘅。咁我哋你都講得好啱啊，我哋之前呢做咗一個2020至22年度人口健康調查啦。咁顯示呢就屬於超重同肥胖嘅呢，咁都好高好多㗎喎，就有 54.6%。咁即係大約啦嚟講，嚟兩個人有一個人呢已經係屬於超重或者肥胖㗎啦。 BMI 越高就係越屬於肥胖係咪？我先搞清楚。OK。好，不如講下其實今次你哋個調查有啲咩嘢嘅發現啦，係咪唔同年齡或者性別或者即係唔同群組啦，佢哋嗰個肥胖程度有啲唔同㗎都。 是啊，咁咧嗱，头先讲啦，其实你嗰、个系讲紧15至84岁嘅人口当中啦，咁你有54.6%，咁呢个系总括嚟讲啦。咁如果你譬如话睇女士方面嘅，嗱喺我哋受访个女士里边咧，就系、超过40%人咧都系属于超重或者肥胖啦。咁而男士嚟讲咧就比较多啲，系即系受访嘅男士里边咧就超过60%咧系属于呢个超重或者肥胖嘅。这个是男女的分别啦。咁如果年龄来讲呢，譬如男士啦，你见其实多啲嘅呢个问题。咁佢最高嗰个群组呢就係45至54岁啦，其次係35至44岁。咁你睇年龄方面呢，你见到其实男士超重或者肥胖多呢，喺中年嗰度多啲。 有冇啲咩原因分析喺当中嘅呢？或者同过往嘅数字比，系咪都系严重咗嘅呢？ 啊，系噶，咁我哋睇翻同上一次嘅人口健康调查啦，即系2014-15年嗰个啦，咁当时咧就超重或者肥胖系50%，其实当时都多嘅，不过咧而家咧就仲多，个趋势系严重咗嘅。咁但係男女嘅方面呢都係差唔多，都係男性60%到啦，女性就40%到咁樣嘅。 頭先就問你有冇原因嘅，因為你睇到話譬如中年男士就可能係嚴重啲㗎嘛，有冇一啲原因係睇到喺當中呢？ 咁我哋即係睇返嗰個肥胖個問題個根源啦，其實你就係、是、即係你攝取的熱量過多啦，咁你但係你日常活動所消耗熱量咧就唔夠多，或者係冇咗個平衡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可能你吸嘅多，出嘅少，咁可能嗱，你見到個年齡組別都係即係男士多啲啦，同埋佢中年多啲啦，可能同佢日常咧就係喐得唔夠多啊，全日翻工坐喺度嚇，咁都有啲關係㗎。 即係可能即係喐得唔多，先講啦。運動方面咧，有冇睇到佢哋呢個群組可能做運動係點啊？或者飲食方面又有冇係即係反映到點解佢哋會係肥胖咧？又 咁啊，即係體能活動方面，我哋呢個人口健康調查都有做嘅。咁咧就發現咧就而家即係。是減少了體能活動的，譬如我們今次做那個2020至2022的人口健康調查顯示啦，其實有大約1/4的人呢其實是不夠體能活動量的，那對比上一次做人口健康調查是多了是多了一倍的，因為上次都是10%而已。 這個不同年齡層有沒有看到不同的，那個體能活動量方面是不是小孩應該都多一點，應該是吧？ 細路仔係應該要做多啲，但係因為我哋呢、這個健康調查係15至84歲啦，咁、 okay, 啊最主要係睇普遍嘅成年人口嚟嘅咁樣樣。 有冇睇到唔同年齡層啊？15至84歲嗰個體能活動邊啲階層可能係或者邊啲年齡層係相對少啲或者少得嚴重啲咁？ 係因為我哋而家睇嗰個咧都係。是啦，咁小朋友呢係多啲嘅，咁大人呢都係少啲嘅咁樣。 嗯，即係冇再詳細分個年齡層啦，係咪？ 係呀係呀。 OK， 有冇話其實唔同嘅職業都睇到令到佢哋導致個肥胖嘅情況 㗎？咁我哋都係一般嚟講呢都係你可能係坐得多啊，譬如你係成日都喺辦公室裏面坐得多啊，少啲喐啊，又成日出去食即係外賣啊多啊，咁呢啲呢都係一個高風險嘅因素嚟嘅。 嗯，暫時睇呢、這個即係數字啦，算唔算肥胖已經成為一個社會上面嘅一個大問題或者病態，去唔去到咁樣呢？或者即係成日都大家知道肥胖都未必係一件好理想嘅狀態啦，咁其實呢一啲受訪者知唔知或者清唔清楚肥胖對於佢哋嘅健康嘅影響咧？ 是啊是啊，咁咧我哋嗰、那個體格檢查咧都見到咧，嗱你 54.6% 係超重或者肥胖啦，其實咧裏邊咧我哋都知道咧，得 11% 度啦，係佢自己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或者係經過醫生診斷有呢個問題。咁大部分43.几% 咧係唔知道自己係超重或者肥胖，係因為我哋咧體格檢查到出嚟嘅咁樣樣，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噶。咁 有咩建議呢？其實有，即係佢自己都唔知道根本就 係咁咧。所以咧嗱，你可以咧自己又自己計下你個 BMI 啦，因為都相當容易計嘅。咁、你可以用你個體重啦，除翻你嗰個高度嘅平方米，咁、你就可以自己計一計啊，你個體重指標你 BMI 係幾多啦？咁、你可以自己都大約知道係自己有冇呢個問題喎。 OK， 咁啊，咁我。咁如果你解決呢個方法呢，就要用根源嚟着手啦。咁、就係要健康飲食啦、做多啲體能活動啦，同埋呢你減低呢長時間坐喺度嘅習慣啦。咁、其實世界衛生組織都建議啦，其實我哋應該從細個開始做起嘅。譬如你小朋友嚟講都建議呢就一出世就飲母乳餵哺啦，因為其實呢對於 BB 同媽媽呢嘅健康係好多嘅好處㗎。包括可以減低你將來肥胖的風險啦。咁跟住之後呢，我哋喺學校都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呢，就去提倡呢健康飲食啊，同埋做多啲體能活動嘅俾小朋友。譬如喺幼稚園方面啦，我哋有幼型起動校園計劃啦，咁、就幫助學校呢去建立一啲嘅健康政策啦，同埋俾啲培訓資源佢哋呢，就令到小朋友係可以由細個開始做起健康飲食嘅。咁、另外有啲健康校園嘅計劃啦，譬如學校五線減鹽計劃啊，自然學校認證啊咁樣樣。咁、我哋都針對呢係香港人都成日出去食嘢㗎嘛。咁、所以呢都有另外就有型食肆嘅計劃啦。咁、希望可以食肆提供多啲蔬果之選啊，少鹽少油少糖嘅食物嘅菜式俾大家去選擇嘅。 OK， 好啊，好啊。 咁都唔單止食嘢方面喎，因為其實咧頭先 十秒到即係講埋佢啊，仲有邊啲啊？ 仲有體能活動咯，因為其實你唔係淨係吸得多噶嘛，咁、你即係消耗又唔夠，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係非常之鼓勵市民咧就 做多啲運動。好，唔該曬林永醫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过去一年多重困难挑战叠加，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不利影响持续加大。內地經歷三年疫情衝擊，經濟恢復發展本身有不少難題，長期累積深層次矛盾加速顯現，很多新情況、新問題接踵而至，政策抉擇和工作推進面臨兩難多難問題明顯增加，但在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下， 不單實現全年預期發展目標，很多方面出現積極向好變化，實踐充分表明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人民有勇氣、有能力、有智慧戰勝各種艱難，中國發展未來可期。李強又說，面對異常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頂住外部壓力，克服內部困難，付出艱辛努力，新冠疫情防控實現平穩轉段，取得重大決定性勝利，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圓滿完成。在外交方面，李強說，一年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面推進，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多國，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等重大多雙邊活動。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爾克指，中國侵犯了新疆和西藏的基本權利，呼籲中國改變做法。圖爾克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認同中國在發展和消除貧困方面取得的進步，但是認為這些政策應該伴隨改革，以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他特別鼓勵中方修改刑法第293條中模糊的尋釁滋事罪，並敦促釋放根據這項罪名而被拘留的人士。他又呼籲中方落實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和其他人權機構就改善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內的人權而提出的建議。圖爾克又說，正是與香港當局就國家安全法引發的持續擔憂進行接觸。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陳旭在回應時呼籲各國抵制以人權為藉口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並停止將自己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強加於人。他說，中方願同各國就人權問題開展對話，但是抵制任何國家對中國毫無根據的指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天氣潮濕，早晚有一兩陣微雨和霧，日間温暖和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初時仍然潮濕，稍後轉吹偏北風，氣温開始下降，隨後兩三日早晚清涼。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378点，跌221点，成交金额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0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1元，跌5.2，美团88.6，跌2.9。理想汽车152.6，理想汽车最新152.7，跌咗7.3。阿里巴巴70.55，跌1.5，建设银行4.85冇升跌，银河娱乐39.4跌0.5，比亚迪股份188.3跌4.3，友邦保险62.35跌9毫。百度集团97.95，百度集团系97.85，跌咗3.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50.45，瑞士法郎0.886，加元1.358，人民币7.198， 英镑对美元 1.269， 欧元对美元 1.085， 澳元对美元 0.6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867 点，跌241点。港金报19,74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10.59美元，卖出2,11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骏业里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一带系车多。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深井方向近三圣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一龙尾去到青回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星河名居。而反方向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清理咗，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深井方向近三圣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一带系车多噶。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而家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2024年3月5日，沙田两车相撞，司机落车理论期间被驶至货车撞倒，一死一伤。 卫生署指15至84岁人士中约32%人肥胖，呼吁市民将步行融入生活。 人大会议今日开幕，闭幕后不设总理记者会。 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科罗拉多州无权取消特朗普参加总统初选资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呢、這個健康調查報告啦 ,2020-22年度嘅人口健康調查報告啊 ,15-84 歲人士入面有30%多屬於肥胖，2%2係超重 ,37.8% 屬於叫中央肥胖嘅，咁亦都提到話接近1/4啦，18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呢參與嘅體能活動量呢係唔夠喎，近98%啦，15歲或者以上人士呢就話每日進食嘅水果同埋蔬菜量不足，即係話平均每日呢係少過5份嘅咁，大家都了解到呢一個嘅調查報告某一啲嘅數字啦，咁其實3月4日呢就係呢個世界肥胖日啦，咁都2020年開始都希望係協助多啲人呢係保持健康體重同埋了解到嗰個肥胖危機，咁要做一啲嘅行動。 動嘅咁。嗱，而家出面咧有啲食肆啊，都叫做升級有形食肆，咁啊會有唔同嘅即係一級兩級咁樣啦，即係唔同嘅級數啊升級啦嚇。咁亦都會有一啲食肆咧係會向市民咧提供一啲比較健康啲嘅菜式嘅咁。但係受唔受歡迎嘅咧？食肆其實多唔多參與呢個計劃嘅咧？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哋傾下，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徐福樓主席及行政總裁黃傑龍，早晨。 早晨，張立文你好。 你好，呢、這個有形食肆計劃咧，其實都唔係話呢一兩年才出現，其實2008年已經開始有噶啦。咁近年就變咗一個叫升級有形食肆運動啦。咁亦都會有一啲減鹽減糖嘅菜式嘅。其實市面上啲餐廳響應有形食肆或者減鹽減糖去做一啲菜式，嗰、那個反應係點嘅咧？ 其實我哋啲飲食業幾個商會咧，就好早同衛生署都即係好緊密合作去推動呢件事嘅。 嗯， 即係正如你講，2008年就已經推動啦。 嗯， 咁啊後來就政府有一個叫小鹽小糖委員會咧。 嗯， 咁佢有另一個計劃嘅，即係雖然當時我哋業界都覺得，咦，唔係同一樣嘢嚟咩？點解會有另一個有啲混亂？但係咧，其實大家嗰個參與度都唔算低嘅。 嗯。 咁當然咧就比例就唔係話真係好高嘅，即係我印象中大概都係千零間食肆提供呢啲服務咁上下啦。咁相對於18000間食肆，你又唔可以話好多。咁、但係咧就要選擇，其實佢都係有呢啲選擇喺個市面上咯。 嗯、 主要個關鍵咧，我覺得都係究竟市民揀唔揀咧？佢哋對於飲食嘅選擇係點咧？因為我哋做食肆嘅。其實就係做生意啫，做生意其實即係我哋就唔係一個慈善團體啊，或者唔係一啲推動組織嚟嘅、 嗯， 我哋係即係提供，只係略盡社會責任去提供一啲選擇健康嘅選擇俾市民嘅嘛，咁所以越多人揀咧，咪會越多食肆願意提供呢啲選擇咯。 嗯，但就算肯做啊，千幾間肯做呢啲有形啊，講緊營養啊呢一啲嘅參與呢個有形食肆運動咧，佢哋真係譬如啲菜式入面有幾多比例係做一啲叫做小鹽小糖或者健康啲嘅菜式嘅咧？衡量係咪都係衡量啲客接唔接受到，或者而家市民嗰個飲食習慣有冇都話啊？我會揀有得揀，我都揀一啲有營養啲或者叫做小鹽小糖嘅菜式，係咪咁嘅都？ 嗱、我自己喺個行業度十幾年。我就嘅感覺咧，我自己就覺得幾明顯，住全香港嘅市民同埋從業員都有呢個意識係強烈咗嘅。 嗯， 即係過去越嚟越明顯咧，客人係譬如如果有投訴咧，係會投訴太鹹啊、太甜啊，就即係佢嘅胃口改咗，佢哋想唔好咁甜，唔好咁鹹。呢、種意見係明顯嘅。 嗯。 所以咧，我覺得嗰個選市民嘅選擇其實係有咗意識嘅，即、就算鹽品咧，以前糖水越甜越好，而家都係話喂，糖水太甜唔好食嘅，係但係叫我哋唔好做咁甜啊，咁叫啲餐廳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嘅意識其實係好咗。 嗯， 咁你話嗰、那個計劃本身咧，其實佢都多重意義嘅，你要攞到個標籤咧，本身就唔係好難嘅。我印象中你係某小鹽嘅菜式要提供，小糖嘅菜式要提供，多纖維嘅要提供，每樣提供一兩款咁佢就已經俾你攞到個標籤嘅。 嗯， 咁係咪一定係市民好多咁揀呢啲嘢食咧？其實又唔係一定嘅，因為咧其實如果真係其實好注重健康咁樣市民咧，譬如你講譬如齋食專食素食嘅，近年一啲即係專係提供一啲好特定去提供一啲健康菜式嘅，咁佢哋個客群就係呢班人，咁佢咪呢啲咪做得好十足咯。 嗯， 咁但係我哋普通嘅食肆咧，我哋其實係一般市民嚟噶嘛，咁佢對於呢啲意識咧，本身就唔係最強烈嗰班嚟嘅。 嗯， 咁但係呢啲菜式咧就可以令到佢哋有一種接觸啦。啊，都好喎、啊，揀嘢食嗰陣時揀、八碟菜，八碟嘅嘢食八個人，十二個人食飯，咁都有一兩碟呢啲都好喎、啊，咁。咁而且對我哋食肆廚師都有一種訓練，佢雖然係為咗攞個標籤，可能就提供咗啲呢幾碟啫，但係其實佢都聽到我哋個訓練啦，聽衛生署啲宣傳單張啦，原來小鹽小糖好啦，咁佢做其他菜式咧，都或多或少有隱含咗呢啲概念入去噶嘛。 OK， 咁所以佢未必標籤咗係小鹽小糖，但係咧、其實佢都有呢種概念擺咗落去啦。咁我覺得呢種都係一種成功嚟。 其實廚師會唔會好抗拒咧？即係可能個味，喂冇咁好食喎，咁整出嚟咁。同埋頭先你都話，其實啲市民 都可整體啊個趨勢都係多咗意識喎，揀啲嘢可能冇咁濃味嘅，少啲鹽少啲糖嘅咁。但係頭先喺個數字喺度，餐廳嘅數字亦都真係唔係咁多個比例。點解咧？即係佢哋都唔係好認識呢個計劃定係點咧？係即係經營者方面，我想知。 咁我又唔覺得叫做好唔認識，但係大家覺得有即係未必個個覺得好必須參加咯。 嗯。 咁但係我哋譬如即係永遠都係咁嘅。我哋參加得商會嘅嗰班食肆咧，就比較關心社會，比較覺得係要有呢啲參與多啲入社會度嘅。 嗯。 咁所以我哋嗰啲商會嘅會員咧，就多啲參加咯。但係有啲食肆咧，佢純粹做生意嘅啫。 嗯。 我連商會都唔參加嘅。就算佢有聽過呢啲咁嘅計劃咧，佢都覺得我又要填表，又要俾你審核，我為乜嘢啫？又未必多啲生意嘅。我想出碟菜，我想乜你政府批我啫？我自己出就得噶啦，我唔使你批我嘅喎。咁樣咁，所以咧就都有呢種現象係唔出奇，但係唔代表佢咧就唔會追住個市場啊嘛。 嗯， 因為個市場當我哋個教育個社會嘅意識係覺得呢樣為之好嘅，冇唔好太鹹，唔好太甜為之好嘅。咁佢漸漸佢都要為咗有生意做。追上個社會都會提供咁樣嘅產品噶嘛？ 嗯，點樣可以推廣得快啲？即係雖然嗰個菜式究竟係濃味啲定係淡啲，都係好自主啦。對於嗰個食肆， 係啊，係啊。 點樣可以推廣到呢種風氣，或者令到可能更加多食肆去參與呢？因為有啲講法話，會除咗話即係講個知識俾嗰啲鋪頭聽，或者講個健康嘅好處，或者講啲技巧上面，係咪都可能有一啲補貼上面嘅資助，甚至有啲咁嘅討論嘅？你覺得需唔需要去到咁樣？ 我又冇聽過有人會願意咁有啲補貼俾我哋喎、不過咧就即係如果有補貼俾食肆永好啦，嗱，即係我諗我要強調就係、其實我哋做餐廳嘅咧都係做生意嘅啫。我頭先都好強調，即係如何去令到推動健康咧，就超出咗我哋嘅責任範圍嘅。咁、但係我哋食肆都明白自己有社會責任嘅。如果個社會有一啲明顯嘅共識，有啲需要。我哋咪願意去參加落去啲計劃咯，但係唔係我哋作為食肆好想去推動多啲人食某啲嘢咧？其實就未必咁樣講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可能就係醫學界佢哋要有共識先，究竟點為之一個好嘅健康飲食？咁跟住喺個教育上向市民去推廣，我哋作為食品食品業啊食肆啊，咪去配合咯。咁、我哋都系社会一份子，如果社会系呢个方向发展嘅，我哋都会去配合嘅。但系如果系一啲太过规管性嘅政策咧，对于营商系未必有利嘅咧，咁可能我哋到时就会有一啲唔同嘅意见俾政府去考虑清楚咯。 OK， 好，唔该晒黄杰龙，同你倾到呢度。黄杰龙系道明飲食专业学会名誉会长、聚福楼主席及行政总裁。其实政府咧早前咧都早年咧都系宣布成立呢个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就就住一啲减低食物入面嗰啲盐糖嘅含量啦，市民摄入嗰个嘅盐糖嘅分量啦，制定咗一啲工作计划嘅。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製作周偉業。 謝偉傑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專攻兩漢南北朝軍事史。在中國歷史的教研之中，各朝的治亂興衰是極為重要的題目，史家需要細想大好江山破滅的歷史教訓。而這一本《東漢的崩潰》，西北边陲与帝国之原边，则是以崭新的地域角度重新探讨东汉灭亡的原因。 前人研究东汉最大的盲点，是以正统史观将这个由刘秀创立的朝代直接视为西汉的延续。不过两者之间其实有极大的差距。东汉得名的主因是将首都由西陲的长安迁到位处东面的洛阳。西北地域原是首都所在，当地的军事人才就能够轻易进入政权的核心，因此西汉时西北的武人为扩张性的帝国提供政治领袖。 而东汉则是一个内向的王朝，不愿为河西走廊和西域等新增的疆土投入过多的资源，西北武人的地位因此一落千丈，他们在政治上的空缺因东汉以儒学取士逐渐转移到山东以学术为家业的士族手中，因此西北军事精英在东汉被投闲自散，仕途停滞不前，再加上持续百年以上的疆乱，令西北百姓山河残破。 书入面指出， 当凉州人变得不太愿意支持无法为他们提供安全和繁荣的帝国中心的时候，他们就加入叛军或者组建自卫队。 凉州的武人在无望中与洛阳重文字的朝廷出现紧张关系，亦都将地域的利益置于王朝的利益之上。从这种地域主义着眼，作者认定这个就是西凉董卓干预首都洛阳政治，因而导致东汉王朝崩溃的原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东汉的崩溃：西北边陲与帝国之援边》，作者谢伟杰，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垃圾徵費延至到8月1號在全港正式執行的。咁早前社區組織協會都訪問了一些劏房啦，住喺板間房啦、床位等等的租客，他們對於整個政策的執行究竟是理解成點呢？日後要落實的時候，他們面對緊的情況是點呢？咁請你有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係，早晨。 你哋个调查几时做噶？有啲咩发现咧？ 我哋调查嘅二月做嘅，咁问下啲居民佢哋对于嗰个意见嘅。咁其实佢哋九成几都话佢哋系赞成有环保呢个政策嘅。 嗯。 咁但系大家就对于嗰个法例嘅规定，比如要特登再买个袋啊，咁佢比如因为佢哋好多时其实依家好多时有啲免费袋啊，或者佢哋去融落嗰啲袋，佢就储起佢咯。咁就我嚟用啊。咁我哋就话：咁我嗰个袋。原本俾街市買翻嚟嗰個可以用嚟抌垃圾，咁你而家唔係又要袋多個袋，咁所以我諗係政府要諗就係話點樣一袋多用咯。 嗯。 除咗你話啊喺一啲需要佢俾錢買嘅膠袋嗰度之外，咁有啲免費袋嗰度嗰啲免費袋嘅商店係咪可以用翻政府嘅袋咧？ 嗯。 咁我覺得呢個政府都要去諗嘅。 嗯。 另一個就係大家都關心嘅就咁、是，我究竟攞啲垃圾抌去邊咧？會唔會好遠咧？同埋依家嗰個綠在區區嘅回收嘅地點亦都係比較少嘅。 點解會考慮嗰個抌嘅地點？佢哋本身點樣抌嗰啲垃圾去？ 好多好多有啲咧，如果藏樓嗰啲好多係冇垃圾，有啲冇收垃圾嗰個服務咧，佢哋自己攞落去樓下嘅垃圾桶㗎。 嗯嗯嗯嗯。 係啊係啊，咁所以如果佢話啊，遲啲要去特定嘅收集點，我遠啦。咁另一個就係話嗰、那個綠在區區，佢哋都好想啲嘢分曬出去，或者廚餘分曬出去。咁、 嗯、 但係其實好難揾到呢啲嘅，同埋甚至綠在區區嗰張實體卡咧，因為好多人唔識用上網嘛。咁如果佢要去攞，原來要交兩公斤嘅一啲嘅回收物嘅。咁亦都唔係個個可以交得到嘅。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政府都要去諗點樣去。即係改善呢方面咯， 即係回收嘅支援，包括綠在區區嘅點覺得唔夠，同埋咧就嗰啲積分卡等等，因為個門檻太高啦，覺得係咪？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就話、其實政府喺嗰個配套嗰方面咧都未係做得足嘅，咁、唔知道會唔會係可以再延期啊？定係佢可以喺八月之前已經做曬咧？咁同埋其實啲居民好多時點對成個運作唔係好清楚嘅，咁會唔會我哋係有一個長嘅時間去即係多啲？時間去運作同埋去配套齊咗，咁跟住先實施咧，咁樣係啦。 但其實再延都可能係類似呢啲問題嘅，都會覺得嗰、那個即係未必好清晰啦。 配套嗱、比如佢一袋兩用解決咗啦、比如佢嗰個收集點會多啲啦、第二，比如嗰、那個綠在區區係容易啲去啦，咁呢啲佢哋咪會容易啲去使用咯。 嗯，其實當中仲有啲乜嘢係唔清楚？你覺得係唔夠清楚？ 我谂居民对于成个程序啊，同埋佢对于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之前呢啲政府叫佢唔好用胶袋噶嘛，咁、政府依家又叫佢要指定买一次胶袋啊嘛，咁、所以一听到呢啲已经大家已经觉得哇，你搞乜嘢又叫又搵个唔用，依家又可以用，咁所以大家其实对呢啲嘅，同埋佢对于一啲即系尤其是其他嗰啲，比如大型物品啦，要成11蚊啦，都系好贵啦。你話支棍又要鋸啦，咁去邊度攞鋸咧？即係好多啲咁嘅好仔細嘅程序啊！甚至我哋有啲居民，比如有啲舊樓啦，咁有啲就係老人家行樓梯落嚟好難，有啲依家係幫佢抌嘅。咁如果個老人家唔用綠色袋，咁佢仲幫唔幫佢抌咧？係啦，咁比如我哋都有嘅，有啲舊樓係好差環境，我哋有啲義工去幫佢清。咁嗰陣時又唔使去俾錢喎，依家要俾錢嘅時候，咁點搞咧？係啦。 其實住在劏房或者係可能有啲都係三毛大廈的住客啦，佢哋有冇啲特別的關注？因為三毛大廈應該就係可以有即係暫時頭六個月個適應期有得免費攞嗰啲袋嘅喎，會唔會都可以俾你哋適應下 咧？垃圾係一個問題，因為好多老樣嘛，咁同埋大型嘅垃圾都係一個問題嘅。依家好多係頭樓梯堆曬啲大型嘅垃圾嘅，冇人 嘅。即 係 嗰啲公家地方就叫做。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啲點樣去清理啦？同埋比如外國係會有啲可以預約上嚟清理嘅，即係幫你收納大型垃圾啊嗰樣嘢嘅。咁香港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可以老弱嗰啲啊，比較貧窮嗰啲係可以減免咧？咁啲即係費用咧，有啲即係你唔一定話所有免曬佢，可能你有一個額俾佢減免，咁跟住佢再有多，佢就要自己俾錢咧。咁但起碼你有個服務，如果個服務係比較平價啲嘅，唔係話啊，即係好多時如果你真係要行樓梯嗰樣嘢，係個價錢好高噶嘛。 嗯。 系啦， 但系而家都即系最基层有需要嗰啲，都可以有个每个月10蚊嗰个资助，你觉得点睇咧？呢个 大家觉得其实根本就唔会够咯，话用起上嚟各样嘢都好大问题咯，同埋佢哋都好惊，到时如果有人摆嘢佢喺门口，咁到时话佢咁其实唔系佢抌嘅，咁点咧？因为依家啲人成日乱咁抌垃圾嘛。 我见有啲居民又话担心个管理费多咗，关咩事啊？呢个又点解咧？ 因為有啲如果係有垃圾，有即係俾業主係有提供收集垃圾嘅咧，佢有機會會加佢錢咯。 即係幫佢，即係原本冇呢個收集垃圾嘅服務嘅。 因為咧有啲物管都會講，哇！咁如果佢唔用嗰個袋，我去抌咗，咁我又揾唔到邊個喎？咁我要抌之前一定要用綠色袋啦。 嗯。 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佢哋會增加支出啦，同埋佢要捉啦，佢一係就要捉邊一個抌啦。 嗯。 咁佢又要多人手啦，要多時間啦。咁即系呢啲都系一个问题啦，会。 O、okay, K， 好，唔该晒，施丽珊，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 好，施丽珊咧，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啊，讲到佢哋喺二月期间啦做嘅一啲㓥房租户啦，对于垃圾征费一个嘅意见调查报告嘅咁。最后听到一位听众嘅电话，有谭太打上嚟嘅话，早晨。 早晨啊。 早晨，请讲。 我想系关于讲嗰个2蚊车政府补贴嘅问题嘅。 嗯哼。 咁咧，其實我覺得咧就唔係正個教育咧，就係、我覺得係巴士公司可以改一個程式，好似地鐵咁，有短途收費，上車拍卡，落車拍卡。因為咧喺東南亞嘅地方，新加坡、台灣，我自己都去過自由行。咁佢哋咧就有上車拍卡、落車拍卡，喺落車位咧就好多拍卡位嘅。咁佢有短途嘅收費。咁市民一開始由細到大都習慣咗上車拍卡、落車拍卡咧，咁個收費同埋政府個補貼咧就唔需要咁高嘅。咁亦都喺香港我都試過，我去東涌去探朋友。咁東涌我佢叫我去翻到屋苑啦，佢就話你搭翻去旺角嘅車，你上車拍卡。之後咧，你落車落外國站嗰時咧，都要拍卡，佢咧就會減錢嘅。咁我覺得係巴士公司肯唔肯做呢個程式，以到我哋教育到我啲市民由細到大都有上車拍卡、落車拍卡，政府個補貼咧就唔需要咁高啦。 即係一個分段收費，唔係成程車咁樣計啦。係 啦，係啦。咁你成日都話你過海，咁其實佢哋慣咗上車拍卡、落車拍卡嗰陣時咧，咁其實設置好多落車位啊、拍卡嗰陣時，等於我哋搭地鐵啫嘛。大家都慣咗上車有分段收費咯。咁呢個就係政府就唔需要補咁多嘅補貼喺裏邊咯。咁巴士公司肯唔肯做呢個程式嘅啫？ 嚇！但係你覺得整體2蚊優惠應該都要保留翻嘅係嘛？維持翻嘅。 係啊，係啊，其實真係鼓勵到好多人嘅出去嘅。咁我好多朋友啊、屋企人啊、長者啊，咁呢啲係可以嘅。咁其實係我覺得係巴士公司肯唔肯做嘢咯。 嗯，睇下可唔可以喺个行政工作嗰度做到啦。不过而家就政府都话喺财政预算嗰度咧系检视啦，睇下咩方向啦。之后就唔该晒谭太都关注到呢、這、一个2蚊搭车优惠嘅。咁今日其实都讲好多同财政有关啦，啲同人口成日结构有关嘅情况嘅。咁都系一啲大问题嚟嘅。咁我哋有机会咧都会再讲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见，拜拜。